个人去上班，又一个人去吃饭，再和更多的一个人纠缠。话才说到一半，没有人听完，我不孤单，孤单只是情绪泛滥。一个人出去逛，又一个人躺在床，这晚有多少的一个人没伴，不够分另一半，爱已经用完，我不孤单，孤单只是不够果断。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，一个人，寂寞是脚跟，回忆是傲寒，也没有人见证。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，一个人，寂寞是脚跟，回忆是傲寒，我一个人。总是一个人在练习，一个人，寂寞是脚跟，回忆是傲寒，我一个人共存，没有人在等着一个人，一个人在等着没有人，没有人在等着没有。